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210集。 迟燕，我最讨厌的就是你这副目中无人的样子。别忘了，你和我们一样，我们都是依靠极乐果才能活命的人。不，你比我们更低档，你连你的刹那都要必须上交，没有刀的刺客，无异于任人宰割的鱼肉。 男人的声音遥遥响在身后，越来越远。 记住，有买卖的时候到门头沟生药铺来取你的刀，我现在在那里当伙计。 迟燕刚回到云仙楼，就听见园子里各处男男女女的嬉笑，又滑又甜。他目不斜视地离开，走到后院里，从吉祥缸里舀水洗手，刚刚杀人沾上了血，要快点洗掉。洗完手回到柴房，屋子里没有点灯，也没有生炭火，黑暗凉阴阴地扎着人。他站了一会儿，从床底下的包袱里拿出一封被老鼠啃了一半的信。那是夏侯佩留给小练的遗书，他从朔北回来的时候在小练家的竹楼里找到的。夏侯佩的字很差，看起来很费劲儿，他研读了三天才完全明白夏侯佩的意思。夏侯佩要小练去找一个叫小少爷的人，他说他在那儿给他留了一线生机，还在京里买了一套三进三出的宅子给他娶媳妇用。迟燕这几天走访了好几个街坊，去打听了每一座三进三出的宅子，可是每个宅子里面都有一个小少爷。他跟踪了所有小少爷，没有发现任何有关小练的蛛丝马迹。或许小少爷只是一个代号吧，就像迦楼罗一样。迟燕抱着膝头坐在黑暗里发呆，眼神变得空茫。 夏侯要死了，又偷懒是不是？ 宝儿的声音在门口响起来。迟燕醒过神来，忙把遗书藏起来，出门去洗衣裳。宝儿在他身后碎碎叨叨： 哎呦，先前看你老实才给你活干，没想到见天的偷懒，这衣裳攒了有三天了吧，你怎么还没洗完呢？你前头那个也叫夏侯，人家一天洗三盆，你呢一盆洗三天，怪不得人家能飞上枝头变凤凰，你就只能在这混日子。 说着弯了他一眼： 我告诉你啊，今天不洗完别想睡觉。哎呀，真是累死老娘了，应付完那帮死男人还要应付你。 迟燕默默往大盆里倒水，那盆大的能装下一个成年男人，里面装满了楼里姑娘们的衣裳，堆积如山。昨天看门的几个打手说自己洗衣裳太累，要他帮帮忙，也把他们的衣物扔了进来。衣裳太多，他白天要找弟弟，晚上要杀人，清晨还要给阿楚林洗澡水，实在没时间。不过他什么也没说，闷着脑袋在洗衣板上搓。宝用帕子点他额头： 你呀，要不是看你人老实，我才不留你下来呢，哼。 说完他就走了，留下迟燕一个人在雪地里搓衣服。迟燕一件一件地洗，夜里黑，月光不够亮，有些地方的污渍他看不大清。洗了半天，盆里的衣裳还是小山似的堆着。不知道前面那个小厮怎么做到一天洗三盆的，大概是因为他自己笨吧。迟燕哭着眉头继续搓。 夏侯，你妹妹来找你了。 阿厨的声音响在身后，迟燕疑惑地回过头。阿厨牵着一个小女孩跨过垂花门朝她走过来，那女孩手里拿着一个吊睛白额的老虎大风筝，正朝她笑。百里渊喊了声： 哥哥。 夏侯， 你不是说你进京来是找弟弟的吗？怎么又变成妹妹了？ 我哥哥脑子笨，老是说错。 百里渊走到池燕边上，把风筝拿给他看。 哥哥，有坏蛋把你做给我的风筝弄坏了，我聪不聪明？我找了一个狗洞就钻出来找你玩了，你帮我补补吧。 池燕没有接，只低头看了看老虎头上的裂缝。阿厨在百里渊面前蹲下，小姑娘长得漂亮，干干净净一张脸，瞳仁又大又黑，阿厨越看越喜欢，觉得她像极了小时候的自己，于是从怀里掏出一包松子糖放在她的手心，笑道， 给你吃糖。 谢谢漂亮姐姐啊。 百里渊低头看着装满糖果的荷包，这荷包在女人的怀里待久了，泛着一股扑鼻的香味儿。百里渊皱皱鼻子，心里有一点厌恶，想要扔掉。 哎呦，这小嘴儿怎么长的呀？甜死我了。 阿厨笑得很开心。 姐姐就喜欢别人夸我漂亮，来，香一个。 百里渊明显愣了一下，阿厨没等他反应过来，已经在他脸上拨了一口，笑嘻嘻地说道， 嗯，真香。 阿厨拍拍裙摆站起来， 好了，姐姐回去睡觉了，你也早点睡啊，记住不要乱跑，这里很危险的，你要是乱跑被妈妈看到会被抓的哟。 百里渊神情复杂地看着他，哦了一声，不知道有没有往心里去。 我居然被亲了。 百里渊嘀咕了一声，抬起头看池燕，说道， 你在干嘛？ 在洗衣服。 百里渊低下头，硕大的盆里什么衣裳都有，大袄、马面裙、男人的汗衫、袜子、女人的肚兜、主腰，还有许多看不出主人是男是女的汗巾子。百里渊脸色变得晦暗不明。 你没有洗过我的衣裳吧？ 没有。 百里渊放了心。 那就好。 阿厨走远了，云仙楼的喧哗声渐渐小了，大概是客人们都累了，搂着油帘和官儿回屋睡觉了。寂静的小院里只剩下池燕和百里渊两个人。院子里很多枯树，枯枝在地上投下深重的阴影。风铃忽然响了，细碎的铃钉声中有无数人影从阴影里生长出来，仿佛恶鬼随着风和雪从地狱里爬出，降临人世。刺客们走到月光下，朝百里渊虔诚地叩拜。他们是伽蓝的八部，刺客中的最强者，也是阎罗手下最凶恶的鬼魂。 阎罗大人，伽罗罗没有遵守伽蓝规条，斩下司徒锦的头颅。 钱达婆道。百里渊扭头看他，池燕仍在专心致志洗衣服，谁都没理。百里渊走过去摸他的脸。 讨厌，你不乖啊。 池燕抬起眼，静静看着他。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，下集同样精彩。